庆祝太阳节，湾景台学生少年宫文艺小组员综合演出13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青少年学生观看。